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斋雕公，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十三集，妙妙又靠近了柳福一一些，嗫嚅道：“ 就是收静妖那一次之后，我每晚都会做噩梦。” 他刻意压低了声音，以至于柳福一不自觉地要再凑近一些去听。慕瑶微微蹙起眉头，听闻静妖二字，柳福一面色一凝，端详他半晌，安抚道：“ 哦，林小姐是普通人，可能是受了大妖的影响。” 他从怀中掏出一枚鼓鼓的素白锦囊来，里面添了艾草和忘忧，可以安神，林小姐不妨试试。林妙妙抢过来就死抓着不放手，还要楚楚可怜的推辞：“ 哎呀，不不不，我真的可以拿吗？我……” 柳福一哭笑不得：“ 可以。” 林妙妙做了一个一把揣进怀里的动作，抑制不住上翘的嘴角：“ 啊，那我真的拿走了。” 柳福一被逗笑了：“嗯，拿去吧，送给林小姐了。”慕瑶的声音淡淡的，目光直射过来：“ 要是七位不喜欢，我这里还有。” 林妙妙微微偏头，这屋里气氛非常奇异，只有柳福一一人浑然不觉，坦坦荡荡的正常言语。女人的直觉很准，再神经大条的雌性生物都会对自己的配偶周围的任何雌性产生微妙的敌意，他们不自觉地竖起毛发，警惕着所有的温柔陷阱。虽然慕瑶言谈自如，但他此刻已是浑身紧绷，紧紧捏住杯子的指节出卖了他，靠近指甲的皮肤几乎被挤出个窝来。慕生的神色早就不对了，他就像慕瑶悬在窗边的晴天娃娃，有些情绪慕瑶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却能先一步察觉，因此他望向妙妙的眼神也带上了一抹幽深。 慕姐姐也有香囊吗？那跟柳公子是一对的？ 妙妙将柳福一的香囊捏在手里把玩，好奇地问：“ 欺负人也不能太过火。” 他原意是想开个玩笑，让慕瑶红个脸，也好接过这尴尬的一夜，不至于为了刷亲密度让小情侣产生矛盾。可林妙妙毕竟没有感情经历，她哪里能料得到，一句随意的调侃听在慕瑶的耳中，莫名其妙地带上了不怀好意的试探。她被激起了宣誓主权的雄心，一个誓字已经到了嘴边。“ 不是。” 慕生故意答道。“ 哦，这倒不是，捉妖人身边一般都会带几枚这样的香囊，以驱离邪物。” 柳福一几乎是在同时一本正经地解释。林妙妙一时傻了：“ 好尴尬啊，怎么办呀？” 慕瑶的脸色由白转红又转白，蹭地站起来：“ 我先回去了。”“ 哎，阿姐，我送你回去。” 慕生巴不得这样的结果，紧跟着慕瑶笑得好似三春花开，眼里绽放出华光来。柳福一坐直，朝着慕瑶的背影望去，眼中担忧，却转过来面对着妙妙：“ 你快去吧，柳大哥，多谢你的香囊了。” 妙妙非常乖觉地为他让开一条路，柳福一却不走了。他修长的手指夹出一枚无字的符来，拿过妙妙手上的香囊，将其叠成小块塞了进去。“ 这是我的符纸，上面有我的气息，如果噩梦是邪物作祟，一觉察到它就不敢来缠你了。” 林妙妙被男主的仁义感动得痛哭流涕，小心翼翼地捏着香囊的开口，生怕将其碰坏了。“ 嗯，多谢柳大哥。” 柳福一笑，这才斗袍而去。“ 我去看看瑶儿。” 人迹罕至的西厢房外， 一道人影走过池边，暮春的风吹过池塘，吹皱一池春水，柳条随之款摆，有一只温柔拂过少年人俊俏的脸，被他一把折去，含着绿芽的柳条捏在手里打了个转，转眼被毫无留恋地丢进池子，沉进了淤泥里。木生心里烦得很， 阿姐，我看那林小姐对柳福一有意， 别胡说。木瑶坐在床上，神色淡淡的，只是眸光猛地晃了一下。阿姐心乱了，她自是得意，添油加醋。 哼，我看那柳福一也不讨厌凌云。 阿生，木瑶蹙眉，你要是闲得很，就去练练术法，别在我跟前晃荡。 哎呀，阿姐别生气。 她放软了语气， 我只是担心，那万一柳福一他…… 福一不是那样的人。木瑶淡淡地打断，他眼里澄澄明明，一丝怀疑也没有，他就是讨厌阿姐对那个人这样的信任。风吹起他柔软的额发，吹来蝴蝶般翩飞的一抹黄，木生伸手一抓，是一片残缺的黄纸，上面嫣红的字符只能看见个角，辨不清是什么字。 他的神色猛然变了，这是柳福一的符纸，那红色的不是丹砂，而是鲜血。 什么情况下需要功力强大的捉妖人以自己的血绘制符文？一则情况紧急，二则力求保险。虽然木生不喜欢柳福一，但他不得不承认，柳福一是出类拔萃的捉妖人。遇见木瑶之前，他有本事独来独往，不依靠任何队友。除了极其幸运地拥有九玄捉妖塔外，还因为他的技能极其高超，他经手的怪物十有八九都是一击毙命。木生抬起头，眼前隐蔽在茂盛松柏背后的西厢房阴沉湿冷，与满园春色格格不入。 我在瑶儿门口画了符，我没想到。 你没想到什么？是不是等阿杰死了你才能想到？ 柳福一曾经这样对他解释，话还没说完，就叫他充满戾气地打断了。柳福一面色苍白，一时缄口。柳福一并不是个自负的人，他的心思一向缜密。如若他是用鲜血画符，不难解释他为什么放心地留木瑶一个人在房里而不去看顾，因为几乎没有大妖能够冲破柳福一以鲜血画的符。一个水镜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吗？木生的眸光落在破碎符纸的边缘上，他冰冷的手指抚上去，一道硬辣辣的参差不齐的毛边，不像是大妖震碎的，更像是被人撕开的。木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动作堪称优雅，却像是暴风雨前片刻冷凝的寂静。林妙妙在闺房里试着夏天的新衣，浅绯色上襦很薄，摸上去软绵绵的，布料里面掺杂了闪亮亮的银丝，若隐若现地透出光滑的肌肤。丫鬟整理衣领时，手指拂过她裸露的脖梗，引得她笑个不停。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